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松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在太古白云和孤岩山洞中，竟然栖息住这样一条巨大的青鳞怪蟒，实在是出人意料。更弊的是，他已经潜入水里面向我们捉佛游了过来。由于事出突然，肥仔亦赶不及开枪，不过以剑威的杀伤力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，就算是换成了机关枪，恐怕亦未必杀得死这条这么巨大的蟒蛇。事到如今，我们梗是不会束手待毙了。我同肥仔、杨树利三个同时大嗌一声，同时发力，用手里面的竹竿同埋枪托搏命咁撑个竹筏。点知只竹筏下面黐住无数个水之蜂，至少有成百斤重。竹筏嘅食水好深，根本就快唔起身。等到呢条青鳞怪蟒用身体卷碎只竹筏啦，我哋跌晒落河，咁就冇任何回旋嘅余地啦。我哋三个好似癫咗咁，用竹竿撑只竹筏，但系太过慌乱啦，用力唔均匀，亦唔协调。只竹筏原本仲系慢慢咁向前飘嘅，家阵加咗三度互相抵消嘅力，竟然喺水面度原地打转啦。我突然谂起喺越南打仗嘅时候，听人讲过，如果连食十只大蒜呢，老虎巨蟒都唔嚟咬佢嘅。即刻伸手入旅行袋度摸啦。明明记得带咗两嚿防蚊虫嘅大蒜，家阵就点搵都搵唔到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仲未等我哋有咩动作，忽然脚下一震，成个竹筏从水面上凌空飞咗起身。原嚟嗰条青鳞怪蟒用佢斗粒咁大嘅三角蛇头顶起咗我哋嘅竹筏。竹筏被巨蟒顶到向前飙咗十几米，又啪一声咁重重跌返落水面。如果唔系肥仔出力咁喺中间扎实啦，嗰个竹筏早就翻咗啦。但系即使系咁，我哋都被抛到揈来揈去，成身湿晒。都唔知系俾啲水淋湿呢，定系出咗身冷汗啦。家阵都唔得闲惊啦，心諗呢云南嘅竹又几实净喎，咁抛法都冇散到。条青鳞巨蟒顶咗下竹筏之后，躬身又潜咗入水。一睇就知佢要发动第二次进攻。我记得喺越南打仗嗰阵，部队喺深山密林度行军，经常碰到大蟒毒蛇，但係从未见过蟒蛇用咁古怪嘅方式嚟进攻。为咩淨係用蛇头顶我哋嘅竹筏底呢？如果用蟒身卷起个竹筏，我哋早就汪汪公司啦。杨雪莉突然醒起讲，条蟒蛇呢淨係想食竹筏底下边嘅水蜂子，係冲住佢哋嚟㗎。嗰啲水之蜂好似肥椎咁，营养价值好高，係嗰啲水蛇水蟒最鍾意嘅零食。不过呢，食完零食呢一定会嚟食我哋三个正餐㗎啦。呢条巨蟒咁大条，睇怕我啊、杨雪莉加埋肥仔啊，都系啱啱够佢食一餐咋。水下面黑麻麻，根本睇唔到乜嘢。突然见到水花飞溅，竹筏第二次被顶到飞咗起身。我哋今次有经验啦，出晒死力咁紧紧压实只竹筏，保持住平衡。但系即使系咁啊，等我哋再次跌返落水面嘅时候，个竹筏都差啲反咗。我脑道突然闪过咗个諗法，可能河道中嘅嗰啲人俑本身唔系咩机关，而系先王用嚟喂呢一种巨蟒嘅奴隶。否则淨系食普通嘅动物，呢条蟒蛇又点会生到咁大条呢？不过已经过咗将近两千年啦，蟒蛇冇可能有咁长命，可能呢条呢是献王当年养嘅怪蟒嘅后代。佢嘅祖先仲唔知要比佢大几多倍。 今次真系跌咗入龙潭虎穴啦。个竹筏就好似荷叶随风摆动咁，随时都有可能散开。我哋唯有紧紧咁捉实只筏，连伸手出嚟爬艇走路嘅能力都冇。竹筏底嘅嗰啲水之风，俾青轮巨蟒舐咗两下，已经所剩无几啦。青轮巨蟒显然系食过番寻味，蛇身一挺，张开血盆大口，竟然直接就向竹筏后面嘅杨雪莉咬过去啦。我同肥仔想去救佢，但系根本都嚟唔切。好在杨雪莉反应奇快，唔知几时呢将背后嘅金刚扇攞响手度，见条青轮巨蟒嘅大口好似流星闪电咁向佢左面咬过嚟，于是就打开金刚扇，出尽全力一挡。青轮巨蟒嘅大口被金刚扇嘅圆弧顶一挡，巨大嘅咬合力就冇着力点啦，净系将杨雪莉好似断线风筝咁从竹筏上边撞咗出去，跌响好远嘅水面，并冇咬伤杨雪莉。我拧翻转头一睇，杨雪莉登山头盔上面嘅战术射灯响水度眨咗眨就熄咗啦，好似佢呢已经沉咗落去。嗰边就暗得滞，究竟系咩情况完全睇唔到。竹筏上面除咗我哋绑实咗嘅装备器材，就完全靠我哋三个体重嚟保持平衡。杨雪莉一跌落水，成个竹筏就向前倾斜，慢慢咁翘咗起身。眼睇竹筏就要翻啦，你咪睇平时肥仔阿傻呢隆重啊，但毕竟都系经过大风大浪嘅人。响危急关头，佢向后一挨，就瞓响竹筏嘅中间，后面仲绑住登山包，加上佢向后一挨嘅力，原本向前倾斜翘起身嘅竹筏又恢复翻平衡。肥仔瞓响个竹筏上面，咁紧急嘅情况下，仲一边响度揾老母，一边掹支剑威气枪对准青轮大蟒开咗一枪。支枪嘅穿透力好强啊，打嘅又系中好钢珠，呢一枪呢啱啱打中巨蟒嘅左眼，鲜血四溅啊！青轮巨蟒嘅血流入水道，远远都可以闻到一股腥臭味。条巨蟒几时试过咁嘅底啊？即刻啊狂性大发，出力咁扭咗几下身，卷起咗无数嘅水花，成条蟒身打横向我哋嘅竹筏扫过嚟。杨雪莉跌咗入黑麻麻嘅水入面，响呢个巨大嘅洞穴中，除咗竹筏前面嘅强光探照灯，就剩得我哋头盔上嘅战术射灯可以照明啦，根本啊睇唔到佢究竟跌咗向边。四周漆黑一片，我甚至连佢死咗未都唔清楚。竹筏前面嘅呢薄强光探照灯撞烂咗，四周就更加黑啦。我见嗰条巨蟒咬牙切齿咁向我哋冲过嚟，只好同佢搏过啦。叉烧啊叉烧，烧埋啊烧埋啦。最惨嘅系撑竹筏用嘅竹竿依家都跌鬼埋，只好用工兵铲蛙水转向，等竹筏尽可能离嗰条巨蟒远啲。肥仔手忙脚乱咁重新装啲钢珠入支枪度。然而呢条青轮巨蟒嘅躯体系几咁庞大先得㗎，就算装个马达落个竹筏度啊，我哋都走唔甩㗎喇。佢今次想一次过用蟒身岩碎隻竹筏，我对肥仔大嗌啦，喂死肥仔，你仲喺度咪咪摸摸做乜嘢啊？你仲唔开枪？你唔开枪啊，我哋今次系死硬㗎喇。肥仔咬实牙，碌起双眼，咁先将啲钢珠塞咗入支枪度。呢种枪嘅理论射速啊，其实唔低嘅。响受过严格训练嘅人手里面，每分钟可以射出22粒钢珠。但系依家系千钧一发、狂风扫落叶嘅混乱场面，能够装到第二次弹啊，就已经好唔简单啦，非常人所能够做到嘅。肥仔都唔理得3721啦，举起支枪就射过去。但系竹筏摇得紧要得滞，呢一枪冇打中，都嚟唔切再装弹啦，顺手向腰度掹咗支64式手枪出嚟，推保险，褪枪山，瞄准，开枪，呢一连串动作 几乎在一秒都不到的时间内完成。砰砰砰砰，子弹全部向蛇头的方向打晒过去。黑暗中亦看不到子弹有没有打中目标。打晒啲子弹，肥仔礼手就想劈埋支空枪出去。但是一想支枪是使好多钱买返嚟嘅，结果都系唔舍得劈出去。正想搵下有冇第二件架撑攞嚟继续搏斗，只见嗰条青轮大蟒蛇身一翻，掉转头就游走咗啦。咁一嚟呢，我同肥仔就真系大感意外啦。我哋两个已经走投无路，几乎就要准备跳入水道同佢隻抽㗎喇。占有压倒性优势嘅巨蟒点解会突然间落荒而逃呢？咦，唔通係怕咗我哋工人阶级嘅大无畏精神知难而退？突然听到东面水面有无数铁叶咁嘅摩擦声。呢一种铁金属摩擦声真係搞到人尾龙骨都凉埋。嗰啲声係点嘅呢？就好似用两嚿泡沫互相摩擦发出嚟嘅声音咁。啲声音呢强烈咁刺激住我哋嘅大脑神经。忽然触发旁边水花一分，一个战术射灯嘅亮光从水里面升咗出嚟。原来系杨雪莉游咗返嚟。佢抹咗下面上嘅水，嘴唇都冻到青晒。杨雪莉一边爬上触发一边讲啦。你哋两个是不是想由得我在水里面冻死都不理啊？我同肥仔见佢死里逃生都松了啖气。啱先所有嘅嘢都是电光火石之间发生的。根本是冇时间諗咁多嘢。连话对杨雪莉讲啦。是点会呢？组织上呢啱啱要派同志去营救你，諗唔到你自己又入咗返嚟啦。根本是冇俾机会同志们表演。讲完伸手出力拉咗杨雪莉上竹筏。啱先一轮混战，杨雪莉外公流落嘅金刚扇竟然都冇跌倒，仲捉住响手。远处铁片摩擦声越嚟越大，越嚟越密。青轮巨蟒游开嘅方向，水就好似煲滚咗咁，似乎水中有咩动物响度搏斗紧。由于探照灯撞烂咗，完全咩都睇唔到。淨係可以用登山头盔上面嘅战术射灯照住嚟睇。可以睇到附近嘅河水都变成咗暗红色，係大量嘅鲜血染成嘅。我哋唔敢再耽搁多一秒啊，急忙用工兵铲嚟挖水，将竹筏调转向蘑菇岩山洞嘅出口冲去。身后嘅铁叶子摩擦声越发激烈。如果唔睇明白，始终是放心不落的。杨雪莉用信号枪向着那边打出一枚照明弹。远处的水面被照明弹的白光照到光如白昼。只见无数手掌咁大的金轮鱼将条青轮巨蟒团团围住。那些鱼啊都生着两排好像锯片咁参差不齐的锋利牙齿。一啖就可以连皮带肉咁在巨蟒身上咬低一块肉。鱼的数量非常庞大，数以千计，翻翻滚滚地卷住条青轮巨蟒来咬。血流得越多，那些鱼就显得越兴奋，好像癫了咁乱咁咬。可怜好一条青轮巨蟒，一苦难敌群狼，被那些鱼围到水泄不通。不够半分钟，巨蟒就被好似饿鬼咁嘅鱼群食到干干净净，连渣都冇。嗰啲铁叶咁嘅摩擦声就係鱼群嘅牙摩擦发出嚟嘅。杨雪莉突然面色一变，不停口咁叫我同肥仔快啲撑。快啲撑啊，呢啲係刀齿灰鱼。刀齿灰鱼啊，佢哋见到血就发癫㗎啦。就算杨雪莉唔讲啊，我哋都唔敢停留多一阵。向住嗰个出口搏命咁撑竹筏，鱼群数量咁庞大，万万难以抵挡。嗰条好似青龙咁嘅巨蟒，响呢一群刀齿灰鱼眼中，只不过系一碟火鸡大餐。巨蟒连半点反抗嘅能力都冇，恐怕呢啲见咗血就眼红嘅刀齿灰鱼， 就聚在附近的某条地下河里面。由于我们开枪打伤巨蟒流血出来，这才引来大批的刀齿灰雨。自然界真是一物降一物了。蘑菇岩洞里面生动地上演相生相克的道理，亦不知道什么生物是刀齿灰雨的天敌了。反正就肯定不是我们，我们只剩下一样东西要做的，就是走路保住条命。那个血肉模糊的场景吓到肥仔面都青埋，出尽全力用工兵铲挖水，一边挖一边叫：哎呀，快啲走啊，快啲走啊，妖男啊，我最惊就是食人鱼㗎啦，今日出门口唔记得睇通胜，今日不宜出门啊，哎，真係惊咩嚟乜嘢。我同杨雪莉亦都出尽浑身解数，尽可能将隻佛撑得快啲。我一边用工兵铲挖水，一边同肥仔讲啦：哎，我咪同你一样，又系最惊呢种鱼。如果今日出得返去，我哋就向佛祖许个愿，呢世都唔再食鱼。肥仔话啦：哎，冇错啊，冇错啊，我第一系惊食鱼，第二系惊见血，尤其系哎渠老尾最惊系见到自己嘅血啦。我哋正喺度噏三噏死，只听见铁叶咁嘅摩擦声由远而近，已经嚟到我哋竹筏嘅周围。竹筏下面传嚟一片奇力咔啦用牙咬嘢嘅声，呢啲无比刺耳嘅牙齿摩擦声，真係令到我每条汗毛都竖晒起身。睇嚟竹筏底下俾青鳞巨蟒食剩嘅嗰啲水疯子，依家都益晒呢啲刀齿灰鱼啦。但係嗰啲捆绑住竹筏嘅绳索，亦都俾刀齿灰鱼锯片咁嘅牙齿咬断埋。真係刚出鬼门关又入地狱门，我哋能唔能够避过呢一劫呢？我哋就下次